上了花的美，花开娇艳蝶舞美，万花丛中醉。 蝴蝶飞过万重山，花儿流下泪，蝶恋花，花恋蝶，心影相随。 无悔相思路太远，相思路 相思路太难，爱在红尘苦也会变甜。